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70集，梦与棺。公孙听了藏生花的话就是一惊，赵普也颇为不满。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，特别是一些受了伤在路边没人管的，你怎么乱往家里捡人啊？ 你有意见啊？ 没有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我哟，赵普平时这种情况应该会嘴贱两句的吧，怎么改好了？公孙瞧着赵普，赵普嘿嘿朝他乐，眼里那神情跟平日公孙看小四子的时候差不多。公孙搔了搔头，莫名有些不好意思。 耳朵后边有黑色火焰的是什么人？ 我这些年经常能碰到这两拨人，功夫极好，来去无踪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寻找墓穴里的某一样东西，或者说他们在寻找某一个墓穴。 于是你不清楚他们是哪儿来的，然后再寻找什么？ 藏生花似乎不太习惯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，有些不好意思的用斗篷挡了挡，才接着说： 我经常发现，在一些比较大型的墓穴里，有不属于这个墓穴年代的人的尸体。起先我以为是盗墓贼，但是后来发现不太像，很多坟墓都没有丢失陪葬品，而且死在墓里的人身上的装备也不像是偷东西的，更像是某种探路的人。而且这些尸体普遍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耳朵后面有纹身，有些是黑色的，有些是红色的，各有不同。 还有这种事情？ 后来有几次在墓穴里碰个正着，他们果然像是在找东西的，唯一不同的是性格，黑色耳后纹身的十分凶残，会主动袭击别人，我打死过几个，而红色纹身的那种从来不袭击人，发现人就跑。我抓住过一个耳后有红色纹身的，但是不会说话。 是哑巴吗？ 是畸形。那些人舌头形状很奇怪，会发出古怪的叫声，但是不会说话，他们的舌头有些像是鸟的舌头。 有这种人存在吗？ 我让半月仙看过，他说这些人应该是从小舌头就被人用毒药泡过，所以舌头是畸形的，无法说话，但可以发出声音，这样就能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交流，永远不怕泄密了。 众人都忍不住张了张嘴，这法子也未免太残忍了些。 还以为红色不杀人的是好人呢，这么看着还不如黑色的，起码能说话。 黑色纹身的人是否性格冷酷，好像毫无感情，然后绝不受辱，也不畏惧，一直战斗至死？ 嗯。 我在给那个老头治伤的时候发现，他的额头的左后方的伤口里有一个铁钉子直戳入脑，我当时觉得很奇怪，以为是撞伤之后造成的，但是现在想想是人为造成的。 众人忍不住挑起双眉，眼睛睁得更大。 毒药泡舌头已经够残忍了，还往人的脑袋里面钉钉子。 这是一种很残忍但是有效的控制人的方法。人的脑袋结构很复杂，很多地方受到破坏之后会让人性情大变，在这种位置钉入钉子可能是造成这种性格的原因。我救那个老头也算是因祸得福吧，脑袋里面钉子因为撞击位置发生偏移，所以才没有跟其他人似的战斗致死。 什么人控制他们手段如此残忍？那个获救的人说的什么兽魂阵告诉主人，那会不会他主人在找的就是山谷中那种异象？ 有可能。我以前住在绍兴府，他受伤之后到处流浪，浑浑噩噩的到了那里倒是也有可能。 猫，那个被九头奶奶埋掉的自杀了的人，他的耳朵后边有没有纹身？ 展昭微微一愣。 他能说话的， 要是有，也是黑色纹身吧。 这时，小四子的一声哈欠声将陷入沉思之中的众人都拉了回来。展昭看了看天色，又看众人， 都回去睡吧，不如明天再说。 众人也都乏了，于是各自散去。各自回屋，公孙给小四子打水洗漱。小四子不知道是不是刚才睡醒了，这会儿莫名就精神了，边洗手边问有些困倦的公孙问题。 爹爹，为什么要用铁链子把棺材锁起来啊？ 估计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吧。 棺材不是装死人的吗？死人会爬出来吗？ 估计是某种仪式或者丧嫁习俗什么的吧。 那埋在地里的不是想出来也出不来的吗？ 小四子跟屁虫一样的跟在公孙身后提问题，公孙哭笑不得。 是啊。 那有钥匙是不是可以打开锁链？ 光提到锁链了没提到锁，估计是作死的吧。 爹爹，我以前看到过用锁链锁起来的棺材。 你什么时候见过？我怎么不记得。 爹爹，我们不是经常一起看的。 公孙倒是纳闷了，抽了凳子坐下，把小家伙拉到跟前给他梳头发。 我也见过， 每年他们拉网抓鱼的时候不是都往河里丢好多锁住的棺材啊。 那不是棺材。 那是什么？ 那个呀，是承重的，跟秤砣差不多吧。他们打了太多鱼，一网拉上来，如果上岸了很快鱼就死了，所以用沉重的东西挂住渔网，确保鱼不会游走也不会死，这样他们把大鱼挑走之后，小鱼就都放了呀。 哦，这样啊。 那几个棺材形状的不是棺材，是铁墩子，锁链上还有钩子呢，是勾住渔网的。 说到这里，公孙突然摸了摸下巴，小四子拍了拍自己松蓬蓬的长头发。 爹爹，我可不可以跟九九一样梳头发？ 九九啊，他有梳头吗？他不就是把一撮毛随意的绑住吗？跟拖把有什么差别？ 隔壁房间里，赵普突然扬起脸打了个喷嚏，这喷嚏声音实在是响亮，公孙和小四子都听到了，对视了一眼，一起捂嘴。展昭洗漱之后爬上床，抱住床里柔软又蓬松的小五蹭了蹭。小五之前洗了澡，还晒了晒太阳，于是全身上下的毛暖融融的，还有一股太阳的味道。展昭脸埋在小五黑色的绒毛里蹭来蹭去，小五不解地看着在自己肚皮上蹭脸的展昭，歪头，昭昭心情很好的样子。展昭选择了一个舒服的角度躺好，望着窗外的月光，同样在望月光的还有跟他床头对床头的白玉堂。此时五爷靠着自己的胳膊正在出神，他现在在想的是刚才从展昭那里听到的关于罗氏和炫氏的那个故事，历史上故事和真正的故事相差竟然是那么大。夜深人静，白玉堂渐渐觉得睡意袭来，就闭上眼睛。然而就在他半梦半醒的时候，眼前忽然闪过了一个很奇怪的画面。这画面是他小时候经历过的，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。他记得那天下着很大很大的雪，他在天山山顶的院门口，坐在门檐下的台阶上，看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在飘落。那天天尊不在，下山去了，要晚上才会回来。白福正在院子里煮饭，白玉堂记忆中有一股桂花糕的香味。小白玉堂正坐着发呆，就看到有个人上山， 站在雪地里，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打着一把伞，站得挺远的。雪太大了，他看不清那人的脸，就记得有一个声音问他， 你姓什么？ 白玉堂当年还很小，不过觉得那人声音挺好听的，就答了一句， 姓白。 啊，小游还好吗？ 小游是谁？ 我是来道别的。 白玉堂看着远处风雪中的他，突然站起来，拍了拍衣摆上的雪。 要进来吗？古师傅晚上就回来了。 师傅啊，我还以为是孙儿或者曾孙。 古师傅没有子嗣。 哦。 那人又意义不明地答应了一声，似乎还伴着某种叹息。 他一个人多久了？ 一百多年吧。 果然吗？那我走了，帮我跟你师父道个别。 说着黑人就转身走了。白玉堂走出门檐，风雪中就看到那人渐渐远去的身影，跑到了山边。白玉堂问那个背影， 你是谁啊？ 那人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此时风雪忽然因为风向打了个旋而停滞了一下。白玉堂透过风雪看到了那个人的脸，虽然只有那么一瞬间，就又被风雪给影响了，但白玉堂一直记着那人的长相，是个很漂亮的黑衣年轻人，感觉有些病弱。那人站在原地想了想， 去该去的地方，会在那儿等的，以后还能重聚。 说着那人似乎又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放弃了继续说下去。 算了，别跟你师父说我来过，你乖乖陪着他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我宰了你们！ 咔，这条过了。 总算过了。 爹爹，爹爹。 嗯。哎，乖儿子，叔被吓到了。 才不会，是爹爹演的嘛！爹爹才不会伤害我。 真乖。 哎，公孙，你再来一下。这有个猎户需要你客串一下。 哎，来了来了。 玉堂，你说公孙干嘛这么拼呢？到处串场。 还不是为了养小四子，他现在是小，但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 难怪啊。哎，等等，赵普不是小四子他干爹吗？他不管。 你觉得他敢管啊？ 赵普，你丫的再打扰我工作，我剁了你。